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混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姜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林胜芬、 郭台铭，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 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台湾下一步。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是关注到老兵的故事。有一句话说，应该是麦克阿瑟说的，说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渐渐的消失。那在中国的老兵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对于这些已经处于自己人生晚年的，参加过保卫祖国的战争的这些可以说是国家英雄来说，需要过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哎，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吗？在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条新闻，民政部向全国的这个在大陆的应该是生活的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呢，就宣布纳入了社会保险范围。哎，这条新闻听上去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振奋、很鼓舞的这么一个所谓正能量新闻。好，但是我说实话，听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说，以前他们都是没有社保 的， 这反而是一个更加震惊的一个发现。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份迟来的、迟到的红头文件哈、 嗯、 也是让非常多关注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和网友们具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我就看到微博上，就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田清新，他就这么写，他说来自民政局的红头文件给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最大的救济和人生安慰。 嗯， 作为始作呼吁者孙冕，孙冕是谁呢？是新周刊的社长，他就哭了，他说呢是释怀了，开心了的哭，百感交集，老兵有救了。很多的媒体，什么网易啊、腾讯啊、新浪啊、搜狐啊、凤凰网，都是把这个新闻要不然就是放在首页，要不然就是头条推荐。 没错， 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份文件的来之不易。 嗯， 那么其实呢，这样一个文件呢，最开始呢是由今年两会期间，由香港的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先生，他就在深入调研深圳市的龙跃慈善基金会，就近些年呢为了关怀抗战老兵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的建议。那么两会期间提出来之后，在7月份民政部给了他正式的答复，王先生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公布了这份的文件，并且是 at 这个深圳市的龙跃慈善基金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段录音访问，就是访问到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孙春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对于民政部对王敏刚先生他在两会上提出的这个建议的正式答复和声明，你们怎么样去解读？ 一个是这样子，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说他谈到了第一个就是把这些抗战老兵的纳入一些社会的保障体系，比如说低保了一些，包括一些养老的政策，这个从外界看来可能觉得，哎，说这个以前不是各地都在做吗？不管他是不是国民党的老兵都在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从我们的一个感觉来看呢，他等于说是专门提出来这一条，着重来提出来关于把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我觉得这是最起码他表明了一种态度，把这些国民党抗战老兵要管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是对国民党呢，其实这些抗战老兵现状来说，这种孤寡老兵特别多，贫困老兵特别多，所以说这个政策呢，如果真正落实，应该可以惠及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国民党抗战老兵，而且能解决他们这些实际困难。 第二个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读，我觉得也是关于这个这个文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他提出了建议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在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邀请这些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参加，并且给予他们生活上的一些慰问。他包括后来的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了给这些抗战老兵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怀。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他提到两点，一个是政治上，我觉得这是一份国家荣誉，第二个呢，生活上，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解决他们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样，就是他在文件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明确提出来，就肯定了包括我们深圳市荣誉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很多这些民间组织这么多年所做的工作，并明确表示支持，将会引导鼓励我们基金会然后去做这些，通过募捐的方式去做这些关爱老兵的这个事情。我们所以说我们后来包括我们和民政部的接洽，我们感觉到因一些现实的原因，比如说老兵的寻访身份的认定，一些现实的原因，可能是需要这个工作是需要民间和官方共同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另外从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呢，我觉得这是整个国家的责任，这个国家包括的也是政府，也包括了是我们民间的公众。 那这样一个消息出来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联络过和帮助过的老兵呢？他们怎么反应？ 是这样，就是我们最近会接到就是很多的这种电话，其实有很多老兵打了电话，特别高兴。我们志愿者也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他们，包括把这个文件的复印件也给他们，老兵特别高兴。整体来说都特别的欣慰。但是有一点呢，有很多电话是老兵的子女打来的。比如说有一个老兵的女儿那天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看到这个文件呢，他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因为他爸爸受了一辈子委屈，都被别人当做国民党反动派。别人的都甚至都不愿意和他说话。他自己看到这个文件后特别的激动。后来呢，他就说句，他遗憾的是我的父亲已经在2年前去世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接到很多。就我们会感觉到一个什么呢？就这个文件呢，出台的太晚太晚了。太晚太晚了。有很多很多的绝大部分抗战老兵，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和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所以你也说帮助他们是跟时间赛跑哈。 对，所以说我们感觉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呢，是和时间在赛跑的一个公益活动。而这个群体呢，大部分的抗战老兵已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是疾病的原因，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和我们分享更多的这份喜悦，而且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内心充满了委屈。 那其实您分析哈，您觉得为什么在此时会有政策上的变化呢？ 就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于这段历史的进程来看，就是一步一步走向前台的一个过程来分析呢。就是首先在2005年之前，这段历史还是被一个掩埋的一个状态，就没人敢去说这个事情。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主要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那个胡锦涛主席的一个讲话，第一次正面肯定了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中央的一个态度表明之后，地方上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呢，这种行动是一个很摇摆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可能会说的好一点，有时候也是一种倒退，会是倒退。比如说在2001年的时候，在那个发放当时国家给这些抗战老兵一次性发放3000块钱的时候，当时就没有这些国军的抗战老兵。包括在现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推进的难度还是特别大。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政策的出台，它应该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政策的出台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我们还继续应该推进。 比如说有哪些局限呢？ 其实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它明显的一条，它就是这些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他没有办法列入军人优抚条例。因为这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限制，就是军人优抚条例呢，它规定的是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这关于所以说呢，如果要去把国民党的这些抗战老兵纳入到优抚条例的话，可能需要从法律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上升到全国人大这么一个层面来解决。 那对于老兵来说，如果是纳入这个优抚条例的话，实际生活上是意味着什么？是影响他们的荣誉，还是生活一些保障性的？ 就是、如果说是纳入到优抚的话，他会有很多的这种享受，比如说生活上，他会纳入到政府财政的供养体系里面去。 政府财政的供养体系里面去，财政会给他生活费，而且这个生活费会不是也是相当高的一个生活费。 嗯， 比如说打个比方，现在当年的在如果说认定他是在49年之前当兵的，这些人呢，他现在都享受一个离休待遇。 嗯， 离休待遇的他每个月可能会有7000-9000块钱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收入。 嗯， 而且会在医疗养老上面会有很多的保障。 嗯， 另外一个就如果纳入到优抚的话，从国家的这种荣誉方面，他节假日会一些官员会去看望他们，比如说国家性的一些纪念性的一个活动，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天安门，在天安门如果我们要阅兵或者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纪念的活动，肯定会邀请他们来参加。 嗯，那其实你们现在估算哈，有多少还不为人知的老兵，数字你们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就是现在我们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是估算呢，在全国可能会有2万名，因为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那我们只是这个估算是从什么来呢？因为我们在湖南是做的比较早，湖南做的比较早，湖南找到劳动比较多，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500多名。 嗯， 找到500多名，我们根据湖南的这个样本来分析，我们估计在湖南可能还会有一些老兵，然后按这个样本来分析，我们觉得在包括在根据全国黄埔同学会的一些名单来分析，就我们估计在全国会有2万名，但是这个数字呢，它不是很准确，因为这个谁都没办法去统计了。现在这是关怀这些国军抗战老兵最大的一个障碍，就这个老兵的寻访和身份的核实。 嗯，那其实我还在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哈，你说我们其实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救赎自己，怎么理解？为什么说是救赎自己呢？ 我们其实应该这么来，先首先来怎么看待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呢，他当年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去出征、去留学， 嗯，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就写就了这段历史呢。但是最终在历史中，他们却被我们抹掉，自己却流落在历史之外。所以我们最后包括各自历史这种政治运动中，他们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关于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都是当年被劳改20年、30年的。现在回头看，他被劳改20年、30年，有时候我们可能还觉得真的是非常内心非常的纠结，非常难受。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在当年的很多人都直接就被枪毙掉了。 嗯。 现在能他通过这么多磨难能活下来，真的是很幸运。 嗯， 真的是很幸运。虽然说是被劳改或者是被批的，他能活下来真的是很幸运。在很更多的老兵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内心里面都有愧疚。所以更多的来说，我们觉得呢，其实我们在帮助这些人呢，是我们是在还债，我们是还历史欠下的债，还这个国家欠下的这种债。 嗯，可是这个还债不应该主体是执政党或者政府吗？ 我们在我比如说我经常出去讲座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听众来问，他说这个事情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做呢？ 嗯， 我会告诉他，我会反问他一句，我说请问国家是谁？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谁。就我从我们自己的观，我觉得这个国家它不仅仅是执政党，不仅仅是这个政府，而且它是由我们每一个公众组成的。我们公众就是在这份历史责任中，我们每一个公众都有这份历史。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抛给政府，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不担当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觉得呢，不管现在政府他是怎么做，他执政党是怎么做，我们每一个人做好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份历史救赎中，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 嗯，那其实就您接触过的老兵，您刚才说有的人可能是带着满心的委屈和遗憾离开的人士，那其实他们幸存下来的人，对于政府或者说对于这个社会，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会满心的怨恨吗？ 我们基金会有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一个是通过帮助老兵的时候，为什么说有时候救赎自己，有时候也是会感觉到帮助老兵其实温暖的也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温暖的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这个群体幸存的这些老兵，他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遭受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他们现在依然内心里面非常的乐观，非常的满足。他们生活的其实是非常的卑微，他们现在感觉比如说我们给他一点点关怀，他就感觉已经很满足。所以说我觉得呢，这种精神呢是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也会在帮助抗战老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双向的流淌，我们在把捐助的这种致敬传递给他的时候，也把老兵身上的这种乐观的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传递给更多的公众。 嗯， 其实我还看到您微博上哈，您不断重复的字眼是老有所养，这是你们做这些事情最大的或者唯一的目标吗？ 我们是这样，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让这些抗战老兵必须要老有所养。 嗯， 就是我们在想呀，我们在想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为这个国家曾经流血牺牲的这么的一个群体都没有给他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一些生活上的保障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值得更多的人去爱呢？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要爱国，我们首先爱这些为国流血的老兵开始。 嗯， 我们首先爱这些为国流血的老兵开始。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仅仅是让他生活上老有所养，不仅仅是让他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是让这些人他的生活得到一些保障，更大的意义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关怀这些抗战老兵的这个活动，向社会传递一个价值观和理念，就是尊重人性，尊重个体生命。 嗯，尊重人性，尊重个体生命。 对，我们应该有一种胸怀。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有一种胸怀去对待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应该纯粹的用好人和坏人去区分去对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应该是人性。 我也看到有网友这么说哈，他说这个通知呢也就意味着多办一个低保，至于这么欢呼雀跃吗？你会怎么回应呢？ 但从低保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更多的关于这个违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最更大的价值它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已经很明确的向整个社会传递出了一个信息，这些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需要去管他们。 嗯， 这是一个最难的一个，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群体怎么办。 嗯， 中央部委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群体需要去管，我觉得这就是一把尚方宝剑。 嗯， 因为我们在平时和在很多地方政府接洽的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他内心里面其实去想很想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他们不敢去做，他们害怕万一做了之后上面没有说， 嗯， 你这个做了之后会不会 没有东西加持 他， 嗯， 对，会不会犯一些政治错误。 嗯， 现在呢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比如说最近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各省的很多省的这种民政厅已经和我们来主动的来取得对接，就是在询问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下一步怎么来合作把这个事情来推进。 嗯， 因为在以前的话那不可能，以前我们去主动找他们，我们找过无数次，就主动找他们都说都会告诉我说，哎呀我们也想做但是没有政策。 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说很虚，那其实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理由会让他沦为一纸空文吗？ 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在这个群体的这个工作中呢，政府一直是被动的去推进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民间这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到今天这么一个现状。目前的具体的这种操作层面上来说呢，因为它存在很大的一个障碍在哪里，就是这些老兵的名单的寻访和核实，因为我们现在找到通过民间机构找到了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还有90%的人这些老兵呢没有找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媒体的力量，通过政府的这种体系，我们需要结合起来去找到他们。另外一个障碍呢，就是在这个老兵的找到之后身份的核实，如果通过政府的这种体系的话，他需要比如说要有档案，要有身份证件，但是现在都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按政府的这种东西来认定的话，可能没有一个可以认定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有很多志愿者对这个历史特别清楚。 嗯， 他们在寻访和核实中有很多的经验，还有一个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比如说哪怕是认错了一个，他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哪怕认错了他是一个贫困老人，他不是抗战老兵，哎，那刚给他提供帮助也无所谓的事情，是民间去做的认识无所谓。 嗯， 但是如果说政府去认错的话，他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很多的一些反弹。 好，你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访问呢，是来自深圳市龙悦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孙春龙先生。那这个基金会呢，也是国内第一家是以专门是帮扶抗战老兵的非公募基金。我们休息一下，三立化新闻，马上回来。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说实在的人世遥，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遥，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实在的人世遥，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画新闻。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介绍在目前应该生活在大陆的老兵的状况哈，主要还是这次在民政部的新的纳入社保实施的办法出台之后呢，应该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落实的情况，但是理论上这些老兵都能够得到一个社保条件的覆盖。但是说实话，你说这个社保对于他们的生活能够有完全这个本质的变化，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这个社保的实际情况可能对于很多地方特别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兵来说，可能一个月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个差别。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我觉得荣誉上的，对于当过兵的人我相信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得到一个国家的认可，得到一个历史的认可，这种荣誉我觉得是高于他的在金钱上的意义的。那其实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呢，我就不由得想到，可能在国军的抗战老兵当中还有一支队伍，其实我们在最近几年啊，他们的故事也广泛的被关注到，就是滇缅远征军。这是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可以说是中国的军队唯一一次这个出征到国外，然后甚至还是在缅甸有打了胜仗的曾经有这样解救号，甚至是解救英军部队这样的战绩，是样非常辉煌的战绩，也是一支非常令人骄傲的部队。但 但是历史的因缘巧合呢，很多当年这支远征军的老兵呢，就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到故乡，现在呢是生活在国外。那关于这些老兵，他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为您连线到是凤凰卫视的记者蒋晓峰。好，蒋晓峰是专门到缅甸探访过这些当年的远征军老兵，我们来听一听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老兵现在的情况。好，晓峰你好。 你好，林奇。 所以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缅甸看到的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这些老兵，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其实现在散落在缅甸境内的当年参加过远征军的国军的老兵呢，数量并不是很多了，因为那场战争呢，离现在毕竟也已经过去了，已经有70多年。那从年龄上算的话，他们最小的差不多也已经将近90岁了。他们的生活的地点呢，应该说不是局限在一个城市里面，在缅甸的各个城市从南到北呢都有。但是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和瓦城，华人称的瓦城，也就是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呢，会相对多一些。那这些人其实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呢，好坏各有差异。那有的人呢会相对乐观一些，有的人呢可能因为年事已高吧，可能会心情相对低落一些。但是大部分呢基本上都是由子女陪伴，而且也经过多年的奋斗，毕竟是华人，还是有这种打拼的这种精神，在缅甸也不例外。那么一段时间下来呢，也积累了一些小小的家业。那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在缅甸碰到一个叫刘大江的老人，他已经95岁。刘老人呢在多年之前呢，他曾经回到过中国，但是那是1957年的时候，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其实他在国内是有亲人的，那直到2011年的时候，就是缅甸和中国那个亲人，国内的亲人才有机会见面。那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刘大江老人的侄孙呢就到了仰光，来到他的这个驻地去看访他，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说90多岁的老人一个人生活完全是非常的凄凉那种感觉。所以呢他就动用了国内的一些资源，帮老人的在住所呢也休息一星，花了10万多块钱。那老人的目前的生活状况呢都还是应该说精神上呢还都是不错，因为像国内的这个关爱老兵的这些组织啊，还有一些机构呢经常会对他们进行一些关怀。在缅甸的华商机构呢也会定期的给他们来分发一些生活的补助。那缅甸政府呢应该说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照了。尽管他们生活呢因为远征军的老兵呢在缅甸过去是一群不敢暴露身份的人，但是现在基本上两国关系正常以后呢，他们的身份可以公开，但是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呢应该还不是特别的多。 你刚才听到你刚才说到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缅甸的这些远征军的老兵呢，他们的身份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有一点敏感。因为在缅甸国内来讲呢他们远征军的这些功绩呢并不是没有受到缅甸政府的肯定和承认。那国民党，那如果说现在还正统算正统的话，那就是台湾。那台湾呢看他们是一群老兵，那在中国大陆方面，北京政府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远征军的老兵那一段历史呢似乎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至少我从我有读书以来呢，我就感觉似乎是一段有选择的被掩盖的那么一段历史。所以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缅甸之间，他们是一群似乎是游离在各方的这个之外的一群人。所以在缅甸的他们的，因为国民党和缅甸政府呢之前也有过一些恩恩怨怨，所以他们并不是想特别高调的宣扬他们曾经参加过缅甸 这个远征军的那段历史，也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在缅甸能够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生活状态吧。 嗯，那据你的了解，他们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和台北方面或者说跟北京方面进行过一个沟通，去获得一个承认这样的努力，他们有过尝试吗？ 有，现在他们的当年参加远征军作战的那段历史呢，应该说已经是受到北京这个肯定的。 嗯， 而且他们的那个身份呢，现在可以说是应该说是在一个极地来讲呢，应该是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存在。 嗯， 那有的老兵呢，他们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就加入了缅甸籍。但是呢，如果一旦他们认为在国内的亲友团能够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更好的使他们的那个晚年的生活有一些料理的话呢，他们其实可以选择退出缅甸籍，重新加入中国籍的。但是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你想差不多八九十岁人了，那在缅甸这种相对比较炎热的高温的地方呢，已经生活了六七十年。 嗯， 那有的老人呢是从很相对比较寒冷的中国的内地过去的，曾经在那个探亲返乡之后呢，觉得内地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气候条件呢已经不适合于他们的身体条件了。 嗯， 所以最终呢他们还是选择了留在缅甸生活。但是和国内的亲人呢以及各个组织的之间的沟通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嗯，那他们在做出这个选择，如果说有人希望能够回去的话，他们会比较多的跟台湾方面沟通呢，还是跟大陆方面沟通？ 应该是会跟大陆方面来沟通的，我目前的一个感觉到。 嗯， 或许也会有人跟台湾方面去沟通。但是呢在台湾方面呢回复他们的几率呢我感觉是更小一点。 嗯， 而大陆方面呢应该现在是像在仰光的大使馆或者是在曼德勒的总领馆呢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一些手续上的一些便利，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如果愿意回国定居的这种想法。那应该说呢，手续上已经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只是他们这些老人个人的一个意愿的问题了。 明白。那么他们也，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年纪普遍都非常的大了，那作为这个群体来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和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他们的愿望是希望因为很多人是经历过战争的，所以对战争那段痛苦的经历呢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发生一些战争或者冲突。因为他们这些老人呢我其实可以讲呢，都是目前来讲呢，这个神志还是都是非常清楚的， 是 都是非常关心和了解中国的一些局势，比如说是中国和东南亚一些某些国家，或者说是和日本一些之间的一些岛屿啊，或者是领土的纠纷呢，他们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每天都是接触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资讯。 嗯， 所以在他们看来呢，曾经在他们发生过的他们身上经历过的一些战争的这种经历呢。不要在其他人身上再重演了。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记者也是国际问题观察员蒋晓峰，好，也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在缅甸寻访了中国远征军，现在仍然居住在缅甸的这些老兵们。那刚才这个晓峰说的一点让我印象很深，最年轻的都已经将近90岁了， 是， 然后人数呢肯定是越来越少，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个晚年怎么样度过，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有尊严的度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在国内已经承认了这些国民党老兵的这个历史的功绩，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贡献的情况下，国外的这些老兵他们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刚才小峰也讲，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国内来的，那这个是不是为他们的回国提供了一种可能呢？哎，我觉得这是可以供大家来思考的。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当年的那些老兵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 们是立法院内的对手，政见不同，甚至不惜拳脚相加。 所以表演打架，它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宣传活动。 他们代表台湾不同人群的利益，因此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 当然，民进党的支持比较是基层、传统产业、还有工农的阶级的背景。 2014即将到来，蓝绿阵营各自招兵买马，迎战选举。 一半的选票多一点而已，我们还照顾另外一半的选票。 其实选举它当然最重要，就是还是反映对执政的满不满意的。 凤凰 U 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专访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蔡正元 以及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佳龙。7月10号下午2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首播， 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台湾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 Radio 一起见证历史。 凤凰 U Radio 三点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关注到当年的那些抗战老兵的故事，主要的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主要的都是国民党的这个老兵，因为一个特殊的，在中国大陆在抗战结束之后马上又发生了内战，因此呢很多国民党的这个老兵他的身份得不到承认，甚至我们刚才听到的孙春龙的这个介绍，甚至在49年之后的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他在大陆生活的情况是遭到压迫，遭到清洗，很多人甚至在那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去世了。那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老兵呢，也是生活在一种得不到官方的承认，同时呢生活也没有保障的状态当中。生活在国外的老兵呢，恐怕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情节。当过兵的人自己当年的那一些战斗，这一些航母的经历没有办法得到国家的承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哈。其实刚才我们采访到的孙春龙先生呢，他们的基金会也是做起了老兵回家的活动，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他就讲到啊，他说他去缅甸去接过一些老兵回到他们的家乡，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过关的时候，他们是故意把场面弄得非常非常的宏大，比如说安排一些小学生啊，给他们这个列队欢迎啊，给他们献花放鞭炮啊，就让他们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本来呢这个老人家他的腿脚是非常不方便的，甚至是坐在轮椅上，但是呢一旦他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在面前，他本能的就起来了，你知道吗？起来之后还向大家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他说军人就该有军人的样子。 是， 所以孙先生他接受其他媒体访问的时候，包括刚才也说了，他说这次一个重大突破呢，就是在于国家承认了他们的地位。对于军人来说，可能钱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最重视的是我的荣誉。包括我看到其他的报道哈，就讲到一些老兵他们在抗战好像是胜利60周年的时候，就听说北京会给大家发放一些勋章。发放勋章的时候呢，但他们是不在这个行列之内的， 是 他就去北京上访，结果上访之后呢就被人踢来踢去当皮球一样，所以内心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非常的苦闷。结果呢就民间的机构他们就怎么办呢，他说听说淘宝上有这个勋章啊，自己给你制，制完之后呢他说我去网上买下来然后送给他们。其实你想这个能代表国家的吗？当然不能。但是老人家如果不知道的话，他会心里中老怀安慰吧，他会觉得我没有被遗忘， 这很让人唏嘘的一个故事。 我是被尊重的，他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尊严。 对，这个是国民党军抗战的历史，也就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哈，中日战场上面这一个正面战场，我们今天普遍的一个说法。正面战场的历史呢，出现的这个在官方论述的转机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变化的呢？在中国大陆是在应该是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的这一次破冰之旅。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到在官方的论述当中出现了一些对于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一些正面的评价。我们在大陆经常听到的哈，在 在此之前的一种这个历史叙述呢，是说，哎，国民党执行的是消极不抵抗的政策。那当然了，这是一段很模糊的历史，对于很多在大陆受教育的人来说，大家会产生的疑问说，那如果说是这边的战场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话，那是怎么样坚持了8年抗战呢？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在历史上的一个空白啊，或者说在很多人也不愿意去填补这个空白。我觉得在今年呢，我们看到民政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不失为是一种努力的正视历史的一种尝试。反而呢，倒是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在台湾方面，按理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老兵，台湾方面应该是比较更有这个理由来 担当 好这一份责任，但是反而看到的在台湾方面这一部分的努力好像还是非常的不足。比如说刚才小峰也谈到了，可能更多的老兵愿意跟这个北京去打交道，而不愿意跟台北打交道。我相信一部分，因为大部分的老兵可能他的原籍是在大陆，他愿意回到大陆去。那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在台湾方面有很多暧昧的一些表示，受到现在岛内政治的影响。我之前有一个印象是在台北看一个展览是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中心，是讲这个孙立人当年带领远征军的这个故事啊，非常好的一个展览。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呢，你会发现从一些用词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简体字的出现，你会发现这是完全是一个大陆制作团队制作的展览，放在台北的这个地方展出，然后出席的人物也是非常的高阶，比如说有当年这个受到过宋美龄接见的这个英国的老兵，那还有比如说当年国民党的这个高级将领经常都出席，但是这个展览的本身的内容却是大陆的团队在做，在台湾本地我们很少看到有这样的努力。 你说到这个，想起来几天前不是77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吗？当时呢，在台湾大家就抨击啊，说台湾的纪念活动太少了，大家就有点忘记历史、忘记国耻的感觉。就像新党主席郁慕明，他就说现在台湾呢，基本上有一种价值虚无主义的这样一种趋势。他说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在大陆呢，你说把这个国民党的抗战老兵纳入社保体系之后呢，台湾就媒体也挺欢呼雀跃的。他们怎么说呢？这是近年来大陆替曾经参与抗战的国民党老兵改善条件等行动的重大进展。北京就有一些这个老兵的后人，也是口述历史的他们一些记录者，他就说民政部的这样的表态呢，会让仍然在世的老兵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释怀。 是， 还有一个意义在哪呢？就是你看这次的活动啊，其实是由民间的力量推动的，是由民间力量率先发起，然后包括港区联大代表王敏刚先生，经过可能很长时间的观察调研，提出一个是有根据的、有建设意义的这么一个建议，然后是得到民政部、得到官方的回应。 这也是一个自下而上推动， 自下而上是从一个民间的行动演变成一个国家的行动。刚才孙先生在访谈当中也说到了嘛，其实国家的官方的行动跟民间是很好的配合的。比如说他们现在难就难在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老兵，90多岁很多人可能现在过的生活你是无法想象，包括他就说有的人是过在猪圈里面呀，这住的是茅草屋啊什么的， 住在厕所的隔壁。 对，你怎么样去找到他们，并且是登记按照现在有的一些规定去给他们上所谓的社会保险。并且现在你说保险这样一个红头文件出来之后，更多的是等待着细则，希望它最终不会是沦为一纸空文。 而且这个动作一定要快，因为说实话很多老兵的 时间 恐怕不是很多哈。那我就想到另外的一些老兵了。那有人问，就是说这次把国民党的老兵纳入社保，但是强调是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老兵，那如果有的人多想一步，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国民党老兵纳不纳入社保？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如果是民间想要行动，另外一个我不能说是空白，可能是另外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 这个国共内战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现在很多老兵可能不管是俘虏或者说是这个投诚，或者说他之后是没有继续在军队当中，或者比如说这个就是回家务农从事别的行业，他现在生活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他是不能够更改的，他也是一个这个大陆的居民。因此他如果说因为这一段历史参加过内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社保的待遇，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的。参考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今天甚至是在当时美国人他南北战争失败的一方并不会得到另外一方歧视性的待遇， 因此我觉得在我们看到国民党老兵的这个抗战，国民党老兵得到社保保障的同时，我们应该可能考虑到还有的剩下的一部分可能还在这个社保保护体系之外的那些国民党老兵。 所以我们记住刚才孙先生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尊重个体，尊重人性。有的时候呢，不是判断一个人是一好人和坏人这么简单的区分的。他说即使我民间去行动，如果是最后发现他并不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我可能是把他算错了，但是没有关系，他同样是一个老人，是值得大家去关怀和照顾的老人家。 也是还有一个事情，最近这个韩国的总统朴槿惠访华，他除了有很多经贸方面的跟中国达成协定之外，有一个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得到的事情，就是韩国方面主动交回了250具，这个是中国当年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遗骸。这个行动哈，是我看到有很多评论说是在一个韩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因此你就想到其实中国在国外的这些将士们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年这个埋骨在朝鲜半岛的。这一部分将士很多人的遗体甚至国内都很少有， 朝鲜这个是不开放的，关键是 我说的是在韩国这一部分哈，在朝鲜半岛，在朝鲜战场上面当时这个战死的这些人，很多人其实现在都是一个悬案，没有人去寻找他们的遗体，甚至很多人在说这次如果不是韩国方面提出来的话，中国方面甚至都没有这样的努力尝试去要回这些人的这些当年这个阵亡将士的这个遗骸。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让人重视的问题。你看参考美军，美军虽然说他的阵亡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我甚至可以，我就拼死了我要把我们阵亡战士的这个遗体要抢回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是。所以呢，听完这期节目呢，如果大家也会觉得我是希望对于老兵贡献自己的爱心或者时间或者是金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跟深圳市的龙月慈善基金会去联系，他们可能是需要你的帮助，不管是从哪一方面，志愿者是非常需要的。好，那么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们前半部分是讨论到国民党的抗战老兵，那么是让大家非常高兴的纳入了国家的这样一个社保的体系，那么之后的细节会怎么样做到呢？我相信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的全媒体话题呢，今天要关注到各个城市的暴雨啊，天气的情况。大家一定还记得去年的北京的暴雨呢，是 721 几十人的死亡，那么这次据说北京有的部门就下达了死命令，说城里一个人都不能死。大家都会觉得那你死命令之后真的会让我安心吗？这是一大疑问。 对，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西南地区，在四川，在成都，这个大水已经是淹没了整条街，甚至已经是进到家里的一楼了。成都人非常乐观，非常淡定，还在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打着麻将呢。对于他们这样一个看似非常乐观的心态哈，你怎么看待？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进来。好，我们听首歌，马上接听今天的电话。 青春付给了你， 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雨有关。我记得龙应台之前说，好，看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你让它下一场大雨，看看是不是能够一切如常。 嗯， 哎，基本上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次也是最近两天华北普降大雨，北京啊，因为有了去年721的这个教训，相信大家都是严防死守，严阵以待。 嗯， 但是在河北邢台就已经出现了大雨造成内涝，有一家三口在汽车内淹死这样的惨剧。因此呢，也是让人感慨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城市对于一场雨还不是完全有准备。 可是呢，又在有的城市哈，让大家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又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比如说在成都，大雨都已经淹满全街了，可是呢在屋里边成都人还在打着麻将，一点都没有影响。 成都人的乐观精神是全国知名。 来问一下，你怎么看待成都人的这些对于大雨的这些反应？好，第一位听众呢，就是从成都打来的严小姐，你好。 严小姐你好。严小姐还没有接通，是那就是这位三号线上是。喂你好。 喂你好。 喂，怎么称呼？ 是赵先生吗？ 嗯， 对对对。 哎， 赵先生您怎么看？ 您讲。 啊，那个20年前我去那个成都， 嗯， 满大街都是打麻将的，而且那个茶楼也不是便宜。 是。 当时我觉得挺好奇的，我说这儿的人真闲是吧。啊， 大家比较懂享受生活。 嗯， 对对对，而且当地人跟我们说的，他们这儿的脾气也火爆点儿，说这样的休闲可以平衡一下。 嗯， 因为我们那儿净出农民起义嘛。后来，但这次呢，我看到有这个说大水来了，大家还在那还在玩麻将。我觉得这主要是在一些小城市，那儿的生活压力不大，是吧？但是你现在到了成都高楼大厦，你已经见不着那茶楼了。至于那些麻将什么，也是一种传说了。老百姓压力极大，天天的年轻一代也是成了房奴了。老人家的眼里是为了自己生活养孙子，所以呢，这种景色呢已经见不着了，是吧？ 嗯， 啊，谢谢。 您觉得现在这个压力已经大到连成都人都不愿意打麻将了？ 反正打的少了，是吧？ 啊，打的少， 都奔钱，都大家都奔钱去干去了。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 这个恐怕我们得到成都街头考察一下才行。 好，我们看看方先生，方先生怎么说的？ 方先生 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儿打过来 ？OK， 你是从哪儿打过来的，方先生？ 哦，我是广东的。 广东，您怎么觉得成都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你觉得好不好呢？ 我觉得肯定的，这是好的，因为面对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四川人民他不是怨天尤人，他起码还有这种乐观的精神，因为中国人民其实苦难是很深重的。所以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这种乐观的精神，就是说对待困难的面前，他没办法了嘛。所以靠这种精神，我觉得乐观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嗯，值得肯定。 好， 谢谢。 这个方先生提到说，就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好，因此你必须要有一个机会能够大家放松一下心情。 嗯， 这个是不是同意呢？我们听一下陕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苦中作乐，好，有人觉得这是一种。 我觉得苦中作乐的少数吧，少数是苦中作乐。 嗯。 那 大多数它是一种无助的那种心态啊。 打着麻将呢，外边下着雨呢，你觉得这是无助？ 无助啊，他就是他出去也觉得没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是种无助啊。 嗯，您觉得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没办法， 我们等待就要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嘛。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干脆打两圈麻将吧。好，这是刘先生的意见。 陕西刘先生，哎，有一位成都的听众严小姐， 成都的严小姐回来了， 嗯、 严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这个首先向您证实一下，这个成都下暴雨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会打麻将吗？ 这个， 对的， 可能会有放吧，但是我身边朋友还不至于，因为刚好是工作日。 哎，这个好像跟刚才赵先生说的这个有点像， 嗯、 这个现在年轻人压力就比较 大， 可能打麻将已经这个传统已经慢慢的消失了。 哎，其实在成都还是有这样一个传统嘛，就大家好像对天塌下来都有点非常乐观淡定的这么一种精神。 可能还是跟成都的这种地形什么都比较有关系吧，雨还是下得很大的，下得也很密，其实我都在下，但大家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想这个雨再大也对成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也就是日常生活上出行有一点不方便。 嗯， 但是还是该干嘛干嘛，乐呵呵的。 嗯，可以说有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这个雨下得比较大，对周边的市州影响比较大。 嗯，那你觉得这样一种心态好不好？ 嗯，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对于日常生活的那个冲击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吧。 嗯，这个成都人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哈，我自己也是有注意到，在地震之后很多人在这个防震棚里面就就地打麻将啊，这个是非常有成都特色的一件事情。好，谢谢严小姐。这个成都很多人就说哈，这个地方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有的时候呢也走不掉，有的时候就地震了，有的时候可能就发大水了。 但确实哈，我在前年也去过一次成都，还真不像赵先生说的，说茶馆什么的已经见不着了， 茶馆还是很繁荣， 很多的就是那些摆龙门阵啊什么的，你就看大家要一壶茶，然后大大小小茶馆也不贵，几十块钱一壶茶，就让你坐上一整天。哎，这个成都人的心态真的是出了名的好。 嗯， 大家我觉得可能都得学习学习，压力呢恐怕没 不是。但是这个乐观归乐观哈，该做的事儿还是得做。比如说这个下雨天，你这个城市防内涝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疏散的这个安全工作，不能够因为心情乐观而就忽略了这些问题。 也不能麻痹大意了 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打进电话来，也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再会。